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13集。冥婚是婚俗与丧俗的结合，迎亲的人穿红挂绿，喜气洋洋，但无处不带着幽冥气息。 这样，我们呢来个里应外合，白武，你趁机躲棺材里去。 蓝河吩咐道。刺猬长期隐匿，在前行这方面还是比较擅长。胡七十九则说， 我去。 蓝河想到他还撞玻璃上了，哎呀，别别别，你毛手毛脚的。胡七十九委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， 长毛有错吗？ 蓝河无语，白武连地铁都挤过，更何况是棺材。他化为原形，以不符合正常刺猬的敏捷动作向前窜，到了车尾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爪攀着上面，两脚在向上缩，圆滚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蓝河和宋福潭都无语了。随后蓝河补充道，是不是有点为难他了？这么说着，白武终于一蹬细短的爪子翻进了棺材。虽不是去买橘子，但背影的确心酸。胡七十九则道， 看起来不是很聪明啊，应该叫尊家去卧底的，怎么偏执找陈星阳？ 他不知全情。蓝河随口道， 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我的阴间结婚证卖的最多，但从来没做梦。 即便如此，他和宋福潭都已经苦恼了。胡七十九眼前一亮， 真的吗？耶！ 宋福潭和蓝河无语凝噎，这狐狸挨晚期了。胡七十九的想法很简单， 管他是什么排行榜，尊家拿第一就行，就算是什么阴间黑恶势力榜，拿榜一也未尝不可啊。 他甚至鼓励蓝河蝉联， 尊家争取拿个年冠哦。 宋福潭则说道，这是非法行为，不值得鼓励。胡七十九说， 我也没守过法了。 宋福潭无语。胡七十九忽然感到一股杀意，宋福潭的剑要按不住了，他赶紧道， 但是到谁家随人家了，这些人族怎么能违法呢？ 再说白武进了棺材，就看到里头有五谷杂粮，也有纸钱，这既是棺材，自然不能空着，否则既是空材了，还绘制了五福捧寿的图，木材也结实，算是很不错的棺材。这棺材一路就抬到了陵园，那二鬼扶着纸人下棺，白武就趁机攀在纸人背后隐匿身形。他们把纸人扶到了供桌之前，既然是幽冥婚庆，每次主题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西式草坪婚礼，有时候是中式，中式又分很多种地区的习俗，所以这次没有桥，只是设了喜堂。用具都是纸糊的，纸糊的花瓶，纸糊的桌子，纸糊的金山银山，只是他们不知道，这次就连新郎也是纸糊的。 吉时已到，新娘怎么还不来？ 俩充作司仪的鬼有点纳闷，往纸糊的大院子里头询问。窗户被打开了，一个小鬼探头， 正在劝新娘子呢。 因为是家人做主操办的，所以亡魂也并非百分百都满意，但像这样抵抗的倒还是头一个。只听到新娘子尖叫， 谁要和陈新娘结婚了？我不喜欢陈新娘，他都把寻春哥哥杀了，谁给我烧的这破结婚证？你们到底什么公司啊？ 小鬼劝道， 你爹妈做主的，那你就应该嫁给陈新娘了，你可以折磨她呀。 新娘子无语，随后说道， 不信你的鬼话，还什么爹妈做主，这都什么年代了。 他们也劝不动新娘子， 只好去禀告老大，这新娘子不配合，如何能让他家的生者心甘情愿继续花钱呢？林区另一头便有一个穿着马褂的男子骑着毛驴滴滴答答走来，脸色青灰，露出煞气，新娘子也被小鬼强行搀了下来。 干什么？还有逼着人结婚呢？ 这马褂男鬼看了他一眼，新娘子是心死，身上穿着的还是白衣，被他一看就噤若寒蝉了。马褂男鬼哼道： 姑娘，还是别浪费这钱了，哎，都是你父母好意送的。陈兴阳好歹也是个明星，作为主演还不比蓝河更好？ 新娘子壮着胆子说道： 我不喜欢，就没有可比性。 马褂男回复： 如此，不如我们延后，等之后我来找蓝河和你结婚。 善良可都一直关注这些明星的动向呢，那蓝河好像就要拍新戏了。新娘子也做了一段时间鬼，从小听家里说过些鬼故事，和父母所谓的态度不一样，并且毕竟是真情实感喜欢过张寻春的，警惕地看了看他。 你们到底怎么请来的？会不会对哥哥有影响？ 有影响又怎么样？ 有影响我当然不急。 新娘子道： 把我当什么鬼了？ 马褂男鬼不耐烦地道： 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你和你父母说一声吧。 新娘子说： 说什么？不结了还要说？难不成还能退钱？ 自然是告诉他们，你在下面过得不好，速速花钱为你消解。 他说着，就从毛驴上弯腰，手伸向了新娘子。他想做个好鬼的，和善良一起善良地把钱给赚，是这女的不给他机会。新娘子吓得睁大鬼眼，面容都扭曲了。本来因为车祸而死，死相就不是很好看，刚才还上了点粉，这会儿都盖不住血痕了。这时那个浑浑噩噩的陈兴阳居然飘了过来，马褂男下意识一挥手，这一察觉不对了，陈兴阳被他随手就撕开了，而且他还未仔细思考，从陈兴阳背后弹出一根尖刺，直接刺穿了他的手掌。马褂男鬼惨叫一声，从毛驴上摔了下来，看到陈兴阳化作漫天纸屑，露出其后戴着眼镜的白仙，那尖刺在他手里翻了两圈，收回去倒握着，动作凌厉，身体将对方与新娘子隔开。而从头到尾他的目光都没看过马褂男鬼，只是冷冷看着斜下方。新娘子张着嘴，即使喜欢的是寻春哥哥，她也不禁感叹： 好冷酷，好帅。 马褂男鬼握着手掌，虽未流血，但掌心有个焦黑的小洞，他看不出白雾的来历，只依稀记得看得出是妖物，大怒道： 哪儿来的闲事精？ 白雾回头看了一眼，尊家怎么还不来？说好的里应外合。马褂男鬼更怒了： 你敢无视我？ 白武无语： 能不能不说话呀？ 马褂男鬼觉得这白门态度太轻蔑了，仿佛自己低他一等，立刻抬起手来： 你来呀。 他在林区也收服了一批小弟，一声令下，就是二十几个鬼魂从墓地里出来为他助阵，更有原来充当媒人的小鬼替他发言。 大哥问你话，哪里来的？ 白武不安地回身。新娘子心想： 哇，真的，都不带理会的，有我寻春哥哥一点风格了。 马褂男鬼气急，正要招呼动手，就见树丛后飘出来一名穿着阴丝制服、没戴帽子却拖着锁链的无常，身旁还有个提着剑的黑衣男和一个红衣少女。 蓝河一笑，现在才出现呢，一则是想看看这婚庆公司是否还有同伙，二则呢是他想找同事一直没找到，没兄弟一起群殴就很不带感。白武松了口气，可算是出现了。在蓝河鼓励的目光下，他道： 我们是来打击违法行为的。 新娘子无语， 语气好像有点软，和想象中好不一样啊。 胡七十九也振臂高呼： 你们被包围了。 神经病，你们被我包围了还差不多。 马褂男鬼轻蔑一笑，不过虽然自己这边人多，他也不想和无常拖太久，挥手让小弟们上，自己准备撤了。蓝河念道：牛马识途赴阴城，永辞山岳动幽冥，纸墨难言参阎君，日月无光眼睛明。他念罢，先前就偷偷撒在四周的纸牛纸马立刻站了起来，仰头鸣叫。马褂男鬼一看，就拽紧了自己的小毛驴，回身却见三面都有牛马，剩下那无常身边倒没有牛马，只有黑衣男牵着一头驴子，比他牵的驴还小了一圈。马褂男鬼： 你是来都来了。 蓝河的帽子给陈星阳了，要是戴了他估计早认得出一些，但现在看到他出手这么阔绰，也有了怀疑，这个手笔不是阴司小来，也是小来的爱子啊。蓝河没理他，倒是辅警小宋很积极地冲了上去，手里长剑一挽，马褂男鬼将驴子先放了出去。宋福坦不理，看他想硬闯出去，弹了几张符，上面写着无量无边四个墨字，变换形体组成了符文。接着马褂男鬼就发觉眼前的路变得遥远不可期，与此同时他那头健壮的驴也冲到了宋福坦身前。矮了一头的零零一号转身抬起金光闪闪的后蹄就踹了出去，这一蹄可不简单呐，是王三奶奶亲自修补的，一蹄子踹出去，对面的驴子就化为了灰烬。零零一号得意地从鼻孔里喷了喷气： 你是谁？ 马褂男鬼根本看不明白宋福坛的来路，说他是道家的，剑上传来佛门的气息，符文也是无量无边，可列字成符分明是道家的绝学呀。宋福坛冷冷地道：维权者。马褂男鬼无语了，他就觉得怕不是自己坑的哪个明星找人了，那陈星阳还是指人替身，说不定就是陈星阳，遂在心底狂骂了一通，万万想不到是自己还没来得及坑的明星家属。但马褂男鬼还有拿手好戏，就是幻术，他闲暇时教了小弟两招，障眼法都能蒙过蓝河一时了，当即布起了血海幻境。结果这黑衣男根本熟视无睹，直接踏了过来。蓝河带着胡七十九离鬼离得起劲，白武护了下尊家那个鬼粉丝，这些家伙鬼哭狼嚎，纷纷主动交代想让蓝河助手。蓝河听完了他们怎么作案的也不助手： 我又没答应过你们。 接着大批阴差入场，同事们赶上了尾声，只是一看目标已被剑刺了个对穿，失去战斗力了。宋福坛踹了一下，交给他们锁上。阴差诺诺对蓝河行礼： 哎呦，好巧啊，竟是劳烦来老爷了。 蓝河仔细一看，这些都是都城隍庙的阴差呀。 我们老白呢？不是他请你们来的吗？ 他看一批阴差过来，寻思老白总算是喊到人了，只是调的是地方部门的，结果他们开口就是好巧，竟像是浑然不知道这件事。那为首的城隍庙阴差愣道： 不是啊，来老爷。 哦，这个家伙叫程无，近来与一商贩联手操控活人敛财， 已被我们城隍庙给注意上，特意前来捉拿的。蓝河回复道： 哦，你还知道他名字？ 阴差顿时有点尴尬，小声道： 实不相瞒，因为这个家伙是套监出去的。 也是，我之前可是听过一桩，后来你们还说没事了。 蓝河想起前段时间逃入人腹中的那恶鬼，当时老白就和他说了，但打听过后明明都说捉拿归案。 哎呀，是我们以为呀，这长年累月案牍不知道累积了多少，又换了长官，还是我们城隍老爷注意到了，命我们必要收拾首尾， 所以才这么大阵仗，倒不是专为和蓝河一起群殴来的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